这个做七次， 嗯 啊，第一步七次，第二步七次，第三步呢还有开脾胃啊，空拳， 嗯 啊，半握拳，叩击鱼眼。你看那太极是不是两条鱼啊？ 是 一个白鱼，一个黑鱼啊？ 对呀。 那不都有鱼眼睛吗？ 嗯。 哎，那就在你肚脐这一左一右，准确的说，在一个穴位，什么穴位？天枢穴。 嗯。 哎，半握拳，嘡嘡嘡嘡嘡，你叩击。 嗯。 你这一叩击，好，就产生震动。 嗯。 震动产生什么？产生气血流动。 哦， 那很多病不都是瘀吗？它不动吗？哎，动一动是不是它就里边也动啊？叫外动促使内动吗？内动带动血液循环，血液一循环，垃圾该到哪儿处到哪儿处。 太好了， 哎，是不是？ 简单易学， 对吧？所以呀，我经常总结嘛，你看总结下来，然后再归纳出来，然后再传递给大家。 嗯， 我很开心。 老师您很辛苦啊。 嗯、哎呀。有的时候大家一收获健康了，我一点辛苦都没了，但是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 还缺什么？ 你看人老了以后啊，五六十岁以后，病比较多的啊是什么呢？ 嗯， 就这五官，头上的病， 嗯 啊，眼睛看不见了，鼻子闻不到了，耳朵听不见了， 吃什么也没有味儿了， 是不是？ 是。嗯， 再一个呢，你看这腿脚啊，老年那双脚， 嗯， 那双腿 都不利索， 不给力了、 嗯。 所以从头到脚，啊，这病就多。有没有一招做一做这脑上的病、脚上的病，都可以给他实现外通的目的？ 哎呦，那有这样一个方法多好啊！ 哎、那你就找呗。 嗯， 你看找古人有《易筋经》，有八段锦，有五禽戏，乾隆的四十二字养生真经。 嗯， 说这些知识呢，老年人学好不好？好。能不能调理五官九窍？能， 嗯， 但是过于复杂， 对，记不住动作， 对，而且还得花费很长时间。 嗯， 你说就那四十二字你就做完了， 嗯、 啊，你得三个小时。 还是您那句话，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哎、太对了， 嗯， 所以就不断的学，不断的问，不断的翻阅，啊，古典文学呗， 嗯。 茫茫相遇难能可贵，彼此信任打开你我心扉，为了健康智慧我如痴如醉，天涯海角永远与你伴随。 哎，有一天就遇到一个人。 谁呀？ 谁呀？艺术家。 哇 啊，还是一个京剧艺术家。 嗯， 他干啥？哎，说有演出，那、然后通过熟人介绍，我说我也去看看呗。 嗯、 我也喜欢音乐的，因为中医就有音乐疗法啊。 啊、 嗯，一曲终了，病退人安。 嗯， 你看看，这不止音乐疗法吗？ 嗯、 就去了，去就认识这个王老先生，叫王老拍。 嗯， 哎，多大年龄？83岁高龄。 哇， 什么特点？那个精气神，那个身子骨，那双眼睛那叫黑又亮。 嗯， 哎呦， 让人羡慕啊。 京剧唱的棒啊，我是听不懂，但是就知道好听。 嗯， 你看看吧，这王老拍的状态让那些个京剧大师们也是拍手叫绝呀、 嗯、 哎，而且还有那么三五个人也是跟他一样状态。我说他们有什么诀窍吗？ 那我就不耻下问呗、 嗯、 我说王老啊，我说你们是天天学养生啊，怎么个个这是身强体壮，老当益壮，眼睛黑又亮，这怎么来的？难道唱歌唱的吗？ 嗯， 说不是，唱歌可能是个原因，调理心情。但是我们都共同每天定时定点的练功。 练功？ 练什么功啊？ 嗯， 你看，这就说细节了，四功五法。 嗯， 哪四功啊？唱啊，念啊，坐呀，打呀。哪五法呀？手啊，眼呐、身呐、法呀、步。 哎呦， 手眼身法步，我也听不懂啊。但是我就感觉出来，您天天做这些方法 肯定是好啊。 你看看， 嗯， 那为什么83岁老当益壮， 嗯， 90来岁还神清气爽？所以我就受到了启发。 嗯， 不就看戏吗？看京剧吗？ 嗯， 看着一边看着，我那眼神就不在正道上， 一直在想着这件事儿。 很多人说我啊，你老师你怎么吃饭的眼神也不对，是吧？有的时候躺着那儿也不对。 嗯， 干啥？对， 琢磨事儿。所以看戏的时候我就琢磨，哎，这些方法我得归纳四个字，叫隔墙看戏。 隔墙看戏。 哎呀，所以你看这隔墙看戏就是又一招。隔墙看戏就能调理你的头，调理你的脚，甚至调理你的躯干。 哎呦，我们 脚从头到脚 要把这隔墙看戏学会了，我们也像老艺术家们一样啊，精气神十足。 哎， 多好啊！ 你看他有词儿啊。 嗯， 隔墙看戏百脉通。 哦， 从头到脚都轻松。 嗯， 哎，你 还很押韵。 那必须的嘛。 哎呦，那这怎么做呀？ 哎，怎么做？第一步，直立。啊，抬跟， 脚跟， 哎，抬脚，哎，抬脚后跟啊， 嗯， 别抬前脚掌啊， 嗯， 抬前脚掌容易摔着， 嗯， 哎，然后叉腰， 啊， 哎，然后吸气提肛， 嗯， 你看还是吸气吧， 嗯， 哎，很简单。第二步呢，目视前方，舌抵上颚，哎，舌头顶着上牙上颚膛嘛， 嗯， 然后头呢，慢慢慢向一侧拉动， 嗯。 拉动干啥？看戏吗？ 看戏。 啊，哎，嗯，然后呢，这下颚呢，下巴子嘛，下颚轻微向上抬起。 嗯， 哎，这就像隔着墙看着戏一样。 嗯， 哎，你要做明白了，那脚，你看看啊，就是足跟吗？抬足跟吗？最后下落，嗵这一颠，嗵这一颠，颠的是什么？颠的是五脏，颠的是六腑，颠的是脉道，颠的是肉体，叫五体。 哟，别看这动作简单，但是整套动作下来之后，涉及到全身的各个零件，各个部位。 哎，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像那八段锦的最后一步，叫颠足气和百病休。 哦， 哎，你看我给他改词了，隔墙看戏百脉通。 嗯， 这个脉通了，通了就轻松了。哪儿轻松？从头到脚都轻松。 哎呦， 很多七八十岁老年人想学方法不容易，你看咱们讲的挺简单啊， 嗯， 这直立呀，啊，抬根儿啊，叉腰啊，吸气提肛， 叔叔阿姨们做起来 很费力。 对， 你看咱听起来很简单， 嗯， 但是你用手一配合气， 嗯， 啊，还得全心全意，这个就不容易。 对，而且动作也得到位呀。 啊，对呀，啊，然后你做到一定程度，你抬脚跟，有的人就很难。 嗯， 你还两脚并拢抬脚跟。你就得扶着点墙， 哦， 哎，扶着点门， 嗯， 哎，有个抓手， 了， 哎，对喽， 嗯， 你看 这个做起来有时间或者是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嗯，哎，反复七次，啊，每个动作做七次，作为一个循环，然后需要注意的，啊，有标准呐，啊。第一标准是啥呀？你老师讲这方法还有标准，别人讲一讲就完了， 嗯， 没标准大家怎么做呀？ 嗯， 我达没达标啊？我合没合格啊？你不达标不合格不会做的。 嗯， 哎，第一标准叫四道啊，第一道手道，第二道气道，然后三的心道一道， 嗯， 你看告诉你全心全意来做到。 嗯， 做不到就别做了啊！我不讲过吗？你三心二意的就别做了，是不是？哎，还有呢，第二个标准，一定要热乎乎、慢悠悠、汗津津。你看这标准怎么样？ 嗯， 哎，还是那句话，不达标，你不会有效果。 对， 你百脉通，通什么通啊？啊，嗯，然后什么时间做最好啊？哎，几点做都行，但是最好嘛，哎，上午九点，下午三点，哎，你晚上还要做，没做够，哼。哎，七点八点，你看看， 嗯， 是不是啊， 嗯？ 哎，希望大家啊，对待健康一定要认真。 嗯。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 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李老师，您以身施药的这个事儿，我听了之后感觉到特别的感动。可以说您真的是付出了太多，而且也真的特别特别的辛苦。 哎呀，没错呀，真的啊，在这个过程啊，不是一般的艰难，更不是一般的辛苦。但是呢，最辛苦的人呐，不是我，啊，还有好多人。你比如说像杜老，哎，尤其像那个云南那个老茶工， 嗯， 老茶工的老工艺，啊，那老工艺呀，嗯，咱们老年朋友都知道，有些过去的老工艺几乎都濒临失传了， 嗯， 你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吧，是吧？哎呀，那些个编筐的、编篓的老工匠。啊，锔锅锔缸嘛，磨剪子了枪彩刀嘛，这不都老工匠吗？所以我想说呀，如果没有这些老工匠的老工艺，没有这些古法，也不可能有新的创新。 嗯， 所以我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在讲啊，中医啊，要尊古，但不能逆古。 嗯， 你包括各行各业，也包括中医药人，都是这样做的呀。为啥呀？因为呀，中医药都几千年了，啊，但是现在呢，时代变了，人的需求也变了，是不是？你比如说，大家吃那药，一把一把呀，这个三粒儿，那个五粒儿，那个两粒儿，是不是一吃一把呀？那汤药一拿回去就一个月的， 嗯， 啊，一喝一大碗，啊，有的老人家，哎呀，去南方的儿女家，那大包小裹没别的。 都是药， 叫老药罐啊。 嗯， 这些还符合当今的时代吗？不符合了，是吧？所以我要出来做的这件事是啥呢？一，要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呢，我今天的成就啊，就是当年很多人呢，无私地帮助我，啊。为我付出了无数啊，所以我要回报，我要感恩呐，啊，怎么感恩？怎么回报？就要传递，要传承，把中医几千年的精髓啊学到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啊，而且这个帮要一帮到底，帮到永远。可能啊。可能有人会说呀，啊，哎呀，李老师啊，李大夫，你啥都有了，又有名又有利，啊，你还传递啥呀？哼，我说呀，比那名利更重要的很多很多，是不是啊？哎，为啥呀？你得到的一定是你先帮助别人的，那叫啥？有舍才有得。是不是都听过这个词儿啊、 嗯、 也都明白这个词儿的内涵呢、啊、嗯，老话还有一句呢，破财免灾。哎，农民兄弟有一句话大家听过吗？搂一把撒一把。 嗯， 啥意思？嗯，你土地产了那么多粮食，老鼠不吃一粒啊，那小鸟不吃一粒啊，好，它吃一粒你全面给它打死啊，一粒也不浪费，这可能吗？不可能。老话怎么讲？东梁西舍，不舍不得呀。 嗯， 你看说啥呢？所以我的成就啊，是源于更多人的帮助，是吧？支持、付出而来的。 天难免于风雨，有聚也有散；人难免于磨难，有梦就有坚强。 啊，我常说，我说我要一如既往地去帮助那些穷苦大病的儿童，啊，哎，尤其当今社会，一家一个宝贝，这个宝贝一旦得了大病重病了，这个家就毁了。所以你帮助一个孩子，你不就救助了一个家庭吗？这是什么内涵？这也就是一种舍呀。其实，这能舍啊， 有舍有得这内涵不止我一个人在做呀，当下有很多人也是这么做的，嗯，人家就做什么事都先想着别人，后想着自己，是不是？都明白，你只有舍，你才有得。嗯，大家听到了吧？最难的时候，就有这鼎力相助的人去支持我，去帮助我，而且呢，不求回报，心甘情愿，啊，那我想说了，如果我之前没有去帮助他，或者是帮助他们，嗯，他们会愿意帮助我吗？那是一定不会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理儿，所以呀、啊，很多人都说，哎呀，这药好啊，拿着也方便呐、啊，这一泡就喝了，啊，但是我想说，我为的是啥？我不只只是为了一个小家，我为的是更多的这个大家，就是听众朋友们，尽早尽快的帮助大家那病早点好，嗯，这就是我常说的，多做好事要为好人，哎，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你记住啊，我是从哪儿来的？农村娃。农村娃什么特点？骨子里有那种淳朴的气息，实在。哎，那到今天还办这个事儿，啥目的？就一个，帮助人。啊，尤其让这啊一体多病的、多病缠身的、久治不愈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哎，都能和我一样的健健康康的晚年，平平顺顺的晚年，你说那该有多好啊？ 嗯， 那这个健康怎么来？几天前我就一直在说，有的人等得急不可耐了，我说老哥哥老姐姐再等我几天啊，耐着性子啊，耐着性子干啥呢？做好准备，把你要咨询的要问的问题好好的给他写下来记下来，然后我们及时的沟通，这不就为了实现健健康康的平顺而做工作吗？ 嗯， 所以大家这几天啊，我给你留个作业，要密切关注节目，哎，我第一时间呢通知大家，好不好啊？ 那所以在这儿啊，也提示大家伙儿，最近一定要每天都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没错的啊。哎，还是那句话，啊，做好准备啊，及时收听节目。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以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那我们昨天讲到哪儿啊？哎呀，我在云南那段时间的事儿啊，哎，也是呢，在云南得到很多人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哎呀，就是因为大家的鼎力支持，我总算呢，是成功的还原出来第一块。你说这我啥心情啊？ 激动啊！ 很激动， 嗯， 那无比的激动。你管激动不行啊，得赶紧拿回来呀。所以我就赶紧的见杜老，干啥呀？把关呐。那最后一道关得杜老把关呐，我这不行啊，是吧？一个人的主意还是不定的呀。哎，拿给杜老一看，杜老第一时间一看这小块块，哎，特别的激动。整整我们聊了一下午啊，五六个小时啊。 嗯。 这杜老这老人家竟然一动不动地听我讲，啊。后来呢，我把这整个过程讲了之后，杜老呢，哎，把他想要的这些东西，啊，想要的这些知识啊，啊，整理了一遍之后，又跟我说：“啊，小李呀，你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再仔细地研究研究。”就这一句话，哎， 大约过了一周左右，我再去找杜老，他老人家已经把一套啊一整套的文件全部给我整理好了。 嗯， 啊，而且呢，关于配伍和炮制工艺的改良文件，啊，给了我。我当时一看呢，杜老在这个原房里做了两处改良。 哦，那这两处改良都是哪些方面呢？ 哎，问得好。第一就是啥呀？杜老在原房的基础上调整了两味药材，而且调整的药材呢是他最擅长的药材，而且呢在他的看病的过程当中，哎，叫百人百方当中常常使用的药材，也是核心药材啊。但是呢这些药材呢我在这里就不方便给大家透露了啊。第二处改良呢，杜老告诉我啊，说你想啊达到效果啊，你一定要做炮制工艺的改良。哦，哎，你过去那炮制啊是简单的，哎，结果杜老呢在原有的工艺上专门制定了一套炮制方案，什么呢？木火土金水的炮制方案，你看看吧，这个大家一定没听过，这是非常专业的炮制方案呐。哎呀，制定方案是制定成了。然后我又和杜老呢一起确立了这汤头歌诀。 嗯， 哎，大家想听吗？很多人就喜欢听这汤头歌诀，是不是啊？而且朗朗上口啊！啊，大家注意听啊，这个汤头歌诀是：千年浮兔带龙鳞，百年贵老胜黄金，华耀帝皇明如镜，棕林草根上党参，东壁俯眼现龙目，黑白云冕何首乌，福寿东青女贞子。 有李老师，我能听得出来， 嗯， 这里面的每一味草药都是极其珍贵的。 哦，不仅珍贵，而且呢，野生、道地、纯天然的中草药，啊，尤其我说更珍贵的是啥？就是这炮制方法，叫木火土金水的炮制方法。那这炮制方法到底是怎样的炮制工艺呢？哎，这一点呢，我要跟大家得细细的说一说啊。这个炮制工艺啊，针对着五味药材去做这个炮制工艺啊。那么针对第一味草药啊，刚才我说了啊，叫棕林草根上党参，就党参呐。党参用什么炮制工艺呢？木制法，木火土金水嘛，木制法。什么叫木制法呀？就是要把上好的党参用那麸皮，诶，啥叫麸皮呀？就是那小麦最外层的那个表皮，干啥呢？先在大锅里呀，不停地加热，不停地翻炒，炒到什么火候？炒黄，不能炒焦。诶，就这一个火候，我跟大家讲啊，啊，你没有十年二十年的经验，你是把握不准的。哎，然后呢，然后再塞去那个啊麸皮，哎，再放凉就成了。那这样的炮制出来的党参呢，因为得了麸皮的木性的特性，这麸皮属木啊， 嗯， 哎，那这药有什么药效了？它具有极强的生发能力。这生发能力大家听不懂啥意思呢？就是针对啊中气不足，给你补中益气，气阴两虚，给你益气养阴，啊，尤其针对气血两亏的，啊，没劲儿的，吃不多少饭的，口渴的，拉肚子的，脱肛的，效果极佳。这里我多说两句啊， 嗯， 口渴的，口干呐，它不但有口干，还有鼻干，还有眼干，还有皮肤干，还有大便干。哎，这个木制法的党参，对其的效果啊，对它的效果那是。啊，非常快的，见效也非常及时的，这就是木制法的党参呐。木制法说完了，还有火制法呢。 嗯， 哪位要用火制法呢？刚才也说，华耀帝皇明如镜，也就是说，那帝皇要炮制，得用火制法。哎呦，这可是杜老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呐。啊，怎么制啊？怎么做？哎，就用那土坯。 农村不都有很多的土坯吗？垒起来一个长方的土池，哎，人还有个名词呢，叫火炕。 嗯， 哎，这炕和你家炕不一样啊，这炕分上下两层，那先帝皇呢放在最上层，然后进行烘啊焙啊，烘焙上几天之后，啊，把那上层的要放到下层。 嗯， 哎，下层上的帝皇呢，嗯，再烘啊，再焙啊，烘焙好了之后呢，就要出炕了。哎，上下轮流这么炮制，轮流炮制，哎，你看这技术怎么样？哎，尤其那炮制的时间更为关键， 嗯， 长长不了，短短不了，啊， 要很精确的时间， 没错， 嗯， 哎，必须是啥呢？那地荒根儿啊，茎啊，哎，你炮制的，哎，有些变软了，嗯，然后外皮的颜色呢，由那灰褐色再变成灰棕色，哎，然后再看看那里边呢。嗯，内部那呈现黑色了，这个时候炮制也就成功了。 嗯， 哎呀，那要是没有经验的人，你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检查吧。 嗯， 然后你再掰开了再去看，啊，哎呦，黑没黑？你再下药，这个时候呢，哎，你那药效你也保证不了，是吧？因为你炮制的工艺你做不到，能保证药效吗？ 嗯， 哎，而这种炮制的方法，火制法，炮制出来的地黄，它的性就变了。那中药都知道四性五味，哎，那先帝皇是寒的，一经过这火制炮制以后呢，由寒转温，转温能干啥？滋阴补血，益精添髓，尤其那阴虚糖尿病的，阴虚燥热吧，是不是给你滋阴呢？ 对， 是不是缺血？缺血给你补血，嗯，还能益精添髓，你看看，这又是一个火制法的神奇，还有土制法呢，治谁呀？治那贵老。百年贵老胜黄金，哎呀，大家听不明白，那贵老是谁？就是百年陈皮，哎，哎，用啥？用土，用啥土？可不是现在的土啊，叫造心土。 哦， 造心土，我告诉你，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呢。 叫什么呢？ 芙蓉干。 哦， 也就是说，这种黄泥土本身就是一味中药，而且还是名贵的中药。啥作用啊？能给你止呕，还能给你止血，还能呢温中燥湿，这太文了啊！止呕你能听懂吧？ 嗯、 有的人呢白天呕晚上呕，啊，早晨吃晚上吐，啊，晚上吃早晨吐，哎，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哎，就把那燥心土啊，哎，用那个哎把那陈皮那丝儿，哎放在一起炒来炒去，炒来炒去，最后实现什么？不但能止呕止血，还能补脾止泻。 嗯， 你看止血止呕还有止泻三止，哎，那具体的这炮制方法呢，哎，先把那燥心土放在锅里，把那土炒松，然后呢再倒入陈皮丝，哎，用啥火啊？不是大火，也不是微火，用中火。 哦， 哎，炒什么火候啊？也是呢，哎，那个陈皮的色呀，哎，有点黄，哎，微黄色为度，然后拿出来再塞一塞，成了。 嗯， 哎，尤其对那大便不成形的，你看看，常年不成形啊！你看现在很多人在说，哎呀，我从来就没拉过什么成形的大便。 嗯， 好，这造心土土制法啊、嗯，这炮制过后的，哎，这个陈皮健脾补脾止泻的功效，你看怎么样？ 嗯， 所以说我常说呀，我说杜老这不但是望诊，这炮制工艺也是啊数一数二的功夫啊。另外金啊，金治法治谁呢？治那茯苓，哎，叫千年茯兔带龙鳞啊。这个治法的特殊的地方在哪儿呢？哎，这个有意思啊。嗯、哎，制作的过程当中必须用金铲银板。哎，啥意思？就是你放在锅里，你不得炒吗？用啥？用金铲去炒，哦，炒完之后要放在银板上，哎，要把茯苓放在那纯银制作的板上去醒药。你这说法啊，老百姓是听不明白的。当时给我讲啊，我也感觉到真的太专业了。 对，每一个细节都是要求的， 嗯， 很高， 而且呢，还要放置很多天。就放在银板上，放多少天？7749天。哎， 那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哎呦，用金属这么翻来翻去，用这银板在这么醒药， 这个药效就来了。干啥？利水消肿，宣肺平喘。哎，针对谁？老慢支的，咳痰喘的，上气不接下气的，爱拔气的，经过这金制法，这个疗效就明显了。你看杜老这本事怎么样？哎，还没说完呢，木火土金水的炮制方案啊，最后这水制法治谁呢？叫黑白云棉何首乌。你这何首乌啊，哎，能让你青春焕发的何首乌啊。哎，这呢，这里我要说中医的炮制工艺啊，用啥呀？米干。这米干是啥东西啊？哎呦，过去啊，尤其我记得我那老娘一淘米啊，那米水是不舍得扔的。哎呦，洗手啊，那手干裂呀，就用这米干去洗。 我听说浇花。 哎，对，没错啊。哎，你看这一说到这儿，大家都明白，就说明米干啊，它很有实用性。但是制作这水制法这何首乌呢？哎，它的医学词叫做米干首乌九蒸九晒法。哎，米干首乌九蒸九晒，复杂吧？哎，不但复杂，还很有特点呢。也就是说，把这上等的何首乌用那米干水浸泡，浸泡多少时间呢？一夜呀、啊！啊，晚上泡，第二天，哎，这叫一夜，是不是？哎，然后呢？九蒸九晒啥意思？上屉啊，那蒸不是蒸馒头啊，哎，就蒸这何首乌，哎，叫九蒸九晒。你看看，而且我想说，那米干为什么那么好呢？ 里面有营养啊。 哎呦，我告诉你，它是营养当中的营养，叫精华。浸泡过的何首乌啊，能去燥和中，然后再通过九蒸九晒法呢，哎，它能吸收天地的阴阳二气呀、啊。最终的效果呢叫大补真髓。啥意思？那么大补真阴嘛。哎，尤其针对那肾阴阴阳不平的，阴阳耗损的，那效果极为明显呐。哎呦，我们曾经试验过啊，就这个水治法的何首乌，我们尝了一小口，你猜怎么样？很多人呐 啊喝完这一小口，就摸那后腰眼的位置，一股热流在那里涌动。哎，摸摸后腰，哎呦，原来的后腰是凉的，现在怎么热乎了呢？而且突然间就一股热流。哎，源于什么？源于这啊，最后这一个炮制法叫水制法呀。所以中医药啊，它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哪儿呢？炮制是一个重中之重的环节。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另外我还得重复说一点，就是杜老他老人家控制的那个炮制的时间。你看，有的那个药的炮制时间是什么？一炷香。有的药炮制时间呢，得一夜一晚上，还有的呢，刚才我说了，七七四十九天，而且这些时间必须严格啊，那叫苛刻啊。哎，那我想说，那老中医就是对药物炮制等等这方面的严格管控啊，为啥呀？要实现那个实实在在的疗效。哎， 细节决定疗效， 没错呀。所以呀、哎呀，当时啊，那杜老把这最后改良方啊交给我以后， 我又赶紧的再次的赶赴云南了。为啥呀？因为我要第一时间按照杜老的这些方案方法，我要再次的去研发还原。而这次去了以后呢，按照杜老交代这些方法呀，尤其把那个木火土金水的炮制方法按照这个实施以后，我呀，或者说我和杜老啊，最终成功地还原出来一批呀。你看看是不是啊，曲折呀，波折呀，坎坷呀， 真不容易啊。 而且我更想说的是，这一批特点是什么呀？喜欢做记录的你把它记一下啊，叫黄如金，明如镜，破如沙，干如泥。听不大明白吧？那颜色像金子一样啊。你泡完之后你再一看，透明如镜啊， 没有杂质。 而且甘如饴，让良药不再苦口，方方面面。但是居然这些有意义吧？更有意义的是你得保证药效，是不是啊？我的心情那还用说吗？那真的是一大块石头落地喽啊！所以我没事我就在想啊，哎呦，这是源于啊大胡子师傅的启蒙和恩师杜老叫我不断的系统学习呀。 这两个人虽然他们不认识，但是我把两个人的能量场啊结合到了一起呀。也就是我把这两个人大半生的心血结合到了一起而来的，是这样吗？所以很多人说呀，你在医学上你有了多少多少成就。有的时候我说呀，我不敢当。为什么？我更想说的是，我是站在这两个人的肩膀上啊，只有他们的鼎力支持和教育才有了今天的我，是不是这样？不但这两个人啊，我这两个恩师，还有一个主任中医专家也给了点评。你大家想听吗？ 想啊。怎么说的呀？ 这个中医专家说，你这配伍啊就像一张地图一样。你看，有敲门的开脾胃的，这脾胃一开能吃能喝了，还有冲锋陷阵的开血脉，血脉一开不梗就不堵了，那不心梗了也不脑梗了，还有呢补给扎营聚筋骨的，你看人这词儿啊， 各司其职。 这筋骨一聚一强壮了，你不就能动了吗？能走了，能下床了吗？最后呢，最后还有重建聚精元。聚精元什么意思？就增加了老年人的虚不足，有这个能力了，你就有了抗病能力。人家老中医专家最后还说呢，简直一气呵成，叫稳准快，怎么样？所以说呀，这些人的一些鼓励和支持，我想说这个效果呀，它是实实在在的。 又给了你很大的信心。 没错呀，正如那个四大名医那施金墨老先生说呀，要治疑难大病，必须集中优势病例，一鼓作气才能奏效。不就是这个理儿吗？ 是。 有很多患者在服用方面啊跟我们谈了很多真实的感觉和感受。有很多呀，那杜老的朋友，有的人呢有病了，那心脏病就脑血管疾病，也想找这杜老，想治一治吃一吃嘛。我就记得有一位还特意请了我和杜老吃了一顿饭。 这吃饭是什么目的呀？ 为啥呢？因为他的老娘老妈妈是一位病患者。什么病啊？就是那类风湿。 这可是难缠的疾病。 对，而且我记得很清楚嘛，那天正好在他家吃了一顿饭。所以老太太呢，当时我一眼看见，这老太太这气色啊，这面容怎么那么慈祥。结果呢，老妈妈喝了一碗喝了一碗，我们在那边聊天嘛，可是这顿饭我们还没吃呢，大家你听好啊，还没吃呢，这老妈妈过来就问我说，李大夫啊，你这给我吃的啥呀？当时我一听，这老太太到底要说啥呀？ 这刚吃完药什么意思呢？当时我也没底呀、啊。但是我一听老太太这么说，我得让她把话说完呢。结果你猜这老人家说什么了？ 跟您说什么了呀？ 哎呦，老人家就把那手伸出来了。啊，老人说呀，你看看，你看我这只手，我这病类风湿，伸伸不开，白天疼晚上疼，怎么就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手，你看还不那么疼了。说着说着还给我们一边说一边做着实践。 哟， 可是现场的有几个人还笑了。 笑了。 哎，我发现他们笑什么呢？这笑的感觉怎么这么不对呢？ 嗯， 我就问了，我说你们笑啥呢？他们说啥？哪能那么快呀？这老人家自己的错觉吧。 嗯， 哎呀，当时我就说，我说我要是做广告你们信吗？你猜他们说啥？ 嗯， 那肯定更不信呢。我接着说了，我说老娘的话你们不相信，我打广告你们还不相信，那你告诉我什么才能让你们相信呢？ 嗯， 结果我话音未落呢，他们所有人就大眼瞪小眼，都不吱声了。而且我还接着说啊，我说这病啊长在谁身上谁知道疼啊，啊，谁用了谁才最有发言权？你们说对不？哎，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那段的实践的日子里啊，可以说这效果非常明显。你比如说后来，啊，还有一个类风湿很严重的患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上楼上不去呀，下楼下不来呀，怎么下？那叫横行霸道，怎么的？横着走啊，挪着走。结果针对这个患者我们做了实践，那一口气能上二楼到三楼。所以我想说，像这类患者呀，我说上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完呢。就我讲过的，哎呦，那一开一句呀，哎，开血脉聚精元的效果呀，是不是也是源于那杜老的炮制的那些效果呗？你看看啊，所以呀，我说这些案例我讲不完呐。你说老百姓他能不去传吗？ 嗯， 你记住，老百姓心里永远有一杆秤，一旦他见效了，哪怕是见效一点点，他一定会去口碑宣传的， 告诉身边的家人朋友， 对吗？ 嗯， 所以有一段啊，哎呀，那个效果就像风一样不胫而走啊，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最后真的是那段时间是家喻户晓， 嗯， 哎， 成为名人了。 哎呦，你说到名人，有几家报社的记者呀，都同步报道，所以那段时间呐，啊，我的这个成就啊、事迹呀、啊、嗯、疗效啊，就被很多人知晓了，嗯，一旦被很多人知晓了呢，就住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神秘的人物， 是谁呀？ 哎呦，在这里我就不便透露消息 了。 嗯，我想说的是呢，这个神秘人物他找到了我。啊，你说呢？说被我的这个成就啊、事迹啊打动了，啊，而且呢，愿意无偿地帮助我。 哟，您是遇见好人了呀！ 哎呦喂，当时我一听啊，我这目瞪口呆呀，高兴的呗。哎呦喂，当时我那一只脚就跳起来了，哎呦，怎么这么多好事呢？而且是好事连连呢。你看看，要不这么说喜报频传呢，都被很多人知晓了呢。哎，一个接着一个的好事。哎，所以呀，就在那一段时间的一瞬间，这宗皇药钻真的是名正言顺。你看看，名也正了，言也顺了，那就正式地走进了千家万户了呗，被更多的人关注了呗。 所以林老师正是因为一路走来您一直心存善念，所以才一直有贵人相助。 没错呀。 时光雨是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你看啊，我给大家分享了我的过去啊， 我的故事，不知老年朋友听得怎么样啊？不管听得怎么样啊，啊，我想说，真是啊，时光一去永不回啊，往事只能回味。你看，这是歌总唱到的，回味的是什么呢？回味的很多不容易呗。你看我们，过去啊，从一个人啊，到两个人，到一家子人，啊，最后到三四代人，一步一步过来，容易吗？不容易。那筷子从一双到两双，到四双，到八双，最后到又到了一大家子人，容易吗？还是不容易。哎呀，那这些事儿我们到今天啊，怎么去面对呢？我想说啊，不管大家容易还是不容易啊，啊，都要有一颗平常心。你看为这啊，我总结了四句话啊，叫做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啥意思？我想说，我们老年朋友啊，你的过去，你的曾经，所遇到的所有的事儿，所有的人都是对的。你看，说到这儿啊，很多人会问呢，哎呀，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苦啊，现在这个难呐，现在这个病痛啊，你还说我遇到的是对的。那我想说啊，你不用一个平常心去面对啊，你的苦，你的难，你那些痛，你的病好了吗？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平常心去面对，是不是就好了一半呢？你看看，有些人会问，那我这病究竟怎么治才能真正的好呢？我告诉大家，叫医治有缘人。怎么说呢？哎呀，我这么多年呐，啊，接触我的人，认识我的人，包括了解我的人，给我啊，给了我两个评价呀。第一，评价我，哎呀，你呀，李老师，你是行家，你能把中医有效的、简单的、实用的方法带给大家，这是其一。其二呢，啊，说李老师是温暖心灵的导师，你看，啥意思？就是把我这么多年的啊心得呀、知识啊，通过我的声音传递给啊百姓，传递给百姓千万家。啊，你看我说医治有缘人，你说我们，你听到我的声音，咱们是不是从四面八方汇聚一起啊？通过电波，你在收音机的那一端，你听见李老师的声音，这是什么呢？是不是缘呢？叫冥冥之中我们必然相识，是不是缘分？哎，这个缘是来之不易的，所以我真心地告知大家，一定要惜缘，珍惜这份缘分。你所遇到的、听到的都是正确的，你要这样认为，你就做到了珍惜每一个缘分啊。惜缘是什么？惜缘就是惜福啊。你要真正做到了惜缘惜福，你说你那心情、你那疾病是不是能够好一半呢？好，我告诉你，惜福就是心平气顺，就是平常心。你看看吧，心平了，你那烦恼就没了，气顺了，幸福就来了，是不是？这就是我的宗旨啊，因为心平气顺方得始终，心平气顺就让你益寿延年，这叫啥呀？